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49集，叔侄。李建恒摔完东西，掩面哽咽，萧迟也避开碎物柜了。半晌后，李建恒情绪平缓些，才说：“ 你起来，无需这样跪着。你我是兄弟，这般反而身份了。” 萧迟也起身， 阁老只是性情哽咽。 李建恒郁郁寡欢，掩面许久。 他们三天两头就来要账，我都允了，银子流水般的出去，我也不曾说过什么。这些日子我整日提心吊胆，茶饭不思，过得很不痛快。如今花丝牵死了，几雷也要斩了，我求几日缓缓也不行吗？策安，你不知道，我坐在这里，他们很不满意。这天下但凡还有别的选择，他们绝计不会要我。 他说到此处，又难过起来。 可我哪想当皇帝啊？推我来的是他们，如今骂我的也是他们。督察院的御史成天盯着我，我出门赏个花，他们也要上折子文绉绉的骂我。一个太监杀了便杀了，可他喊人时为什么不能给我留点脸面啊？我好歹也是大周的皇帝，他把慕容说成下流人，他们又是什么清高好人啊？从前咱们在东龙大街吃酒，这些人哪个不是看着道貌岭然，结果脱了裤子全是混账东西。慕容本就是我从清白人家里挑的，若不是小福子那狗东西从中作梗，他能落到潘贼手里，我心都要疼碎了。 李建恒越说越气，可桌上又没东西能砸了，他便愤愤地捶了下自己的大腿。李建恒把抱怨尽数说出来，萧迟也只听不语。等到他停下来时，气已经消了大半。李建恒委屈地说： 他们若真把我当做皇帝，敬我一敬，我也肯勤奋好学。皇兄把这万里江山托付于我，我也想做个盛世君主。海人时就是看不上我。 恰恰相反，阁老正是因为对皇上寄予厚望，才会这般正色敢言。皇上千万不要心存芥蒂，要知道海阁老对待那璞玉圆镯的姚文玉也是严厉苛刻。 李建恒半信半疑。 当真？ 若非如此，阁老今日为何要杀双鹿？ 李建恒自个儿琢磨片刻。 那也是。 海良仪若不看重他，怎么会事事都询问他？李建恒想到才登基那几日，太后送他点心，海良仪得知后，特地单独叮嘱他，要他把汤匙筷子都换成银的。海良仪为人刻板，并且不苟言笑，可他与花思谦不同，他没有门徒，他只有姚文玉一个学生。海良仪为了避嫌，姚文玉那般才学却至今没有入仕做官。他在内阁中从不结党，南林猎场上孤注一掷，冲出去救贤德帝的也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是书本上讲的孤臣，崖岸高峻，千仞无知。李建恒回忆时，萧迟也有想法。李建恒有句话说得明白，便是这世间但凡有别的选择，今日登上龙椅的人就不会是他李建恒。可是连贤德帝都没有办法，李建恒也许就是这天地间的唯一人选。他们既然扶持了他，就必须教引他。大周如今国不艰难，去都看似一波才平，实则风浪早已再次掀起。以海良仪为首的赤胆忠臣都在看着李建恒，他在他们眼里兴许就是块朽木，可是海良仪举起了双手，用年迈的脊梁撑着李建恒，要他撑下去，要他回归正道，要他做个能够留名的帝王。萧迟也与文臣一向不对付，因为去都中书忌惮边陲兵权，这些人既是他受困于此的无形牢笼， 也是大周如今还能蹒跚前行的硬骨头。武将不怕死，因为不能。文臣不怕死，因为不苟。李建恒见惯了奴颜婢膝，正需要海良医这样能够痛扁石壁的老师。 穆娘子到底没名分，皇上若是真有心，不如与阁老促膝长谈。大周正是需要皇嗣延绵的时候，只要皇上能坦诚相待，阁老一定不会敷衍搪塞。 萧迟也最后说道。 至于纪雷和潘如贵，听闻大理寺还没有判。 李建恒这会儿满心想着海良仪的好，心不在焉的点头。 账目对不上，还要再审。 东珠中空，沈泽川把细布条勾出来时，字迹已经被水泡得模糊不清。他把布条烧掉了。昨夜萧迟野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眼前，这人兴许摸到了东珠，却不可能看到里边写了什么。但萧迟野必定起了疑心。封山上那一问，沈泽川回答错了。萧迟野连禁军账目来历都告诉了他，就是在等着他坦言相告。然而他却那般笃定地否认了。沈泽川煎了药一口饮尽，那苦味弥漫在口齿间，他受着这苦像是每日每夜回顾的痛楚。末了他嘲讽一笑，试了口倒头睡了。他又做梦了，梦里的茶室天坑依旧是寒风呼啸，他不再躺在底下，而是孤独地站在坑沿，俯瞰着那蝼蚁般挣扎求生的四万军士。边杀骑兵环绕着天坑，像是七夜里的黑潮，他们铺天盖地地吞没了中博守备军的生机，将这里变作了屠宰场。如浪翻滚的枯骨里伸出只手，几木形如傀儡一般探出满布长剑的上半身，冲着沈泽川哽咽而唤。 哥，好痛，哥，好痛。 沈泽川犹如泥塑木雕，动不了，喊不出。他呼吸急促，冷汗如雨，齿间紧咬。为首的边杀骑兵戴着头盔，那随风飘动的发已经在沈泽川日复一日的噩梦里变作了嫣红。他抬臂轻轻指向天坑，背后的剑就如同蝗虫一般纷纷落下，密密麻麻地插入人身，刺穿皮肉，溅起热血，漫天大雪也变成红色。沈泽川看着几幕陷入血泥，被粘稠的红涛吞噬。他的手是凉的，血也是凉的。沈泽川醒了，他犹如无事发生一般坐起身，背着满窗的光亮垂手静了片刻，下床穿衣。潜伏在宅院的禁卫看着沈泽川出了房门，用过饭去了浴堂。半个时辰后，目不转睛的禁卫皱起眉问边上的人， 他怎么还没有出来？ 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同感不妙。当禁卫冲入浴堂时，只看见叠放整齐的衣物，沈泽川早已不见踪影。西红轩包了不二楼请人吃茶，他坐的那集便起身去如厕，人才出房门，在走廊里没走几步就被人拍了一把。西红轩回头险些退几步。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 沈泽川随手泼了冷茶。 近来事多，大理寺三审纪雷和潘如贵迟迟不判，是因为海良仪和薛修卓都没从这两人嘴里撬出想要的东西吧。 西红轩左顾右盼。 你要杀纪雷，可众目睽睽之下能怎么办？花等一案牵扯甚广，怕受他们两个人攀咬的人太多了。海良仪就为了提防他们莫名暴毙，所以叫人严防死守，你动不了手。 沈泽川对西红轩嘲弄地露出笑。 我不动手，但是我有办法让纪雷开口。 西红轩看了他半晌，亲自提了茶壶为他倒茶。 什么法子？ 沈泽川抿茶。 让我见纪雷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